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星期一晚九点钟，又是同大家讲建筑的时间啦。今晚呢，为大家主持节目，继续有我冯杰啦，亦都有曾卓然、卓然兄。 系 ，hello。 同埋咧有仙奴喺度嘅。 大家好。 今次我哋讲嘅城市咧，就延续住上一个礼拜啦。咁就系讲哥伦比亚嘅麦德林啊。 嗯。 上一个礼拜我哋讲到麦德林咧，系喺七八十年代，其实就已经系一个罪恶之都啦！哇，喺艾斯哥巴呢個人咧，或者佢嘅集團咧，係喺成個麥德林，甚至影響住成個哥倫比亞，甚至全世界嘅一個毒品嘅市場，咁都係佢話曬事啦。究竟麥德林啊，喺建築方面有啲咩嘅特別之處，或者喺個城市規劃方面有啲咩值得我哋喺呢兩集咧建築二嘅節目帶出嚟同大家分享咧？咁大家可以嚟緊呢個鐘頭入面咧，就繼續聽住我哋節目慢慢咁講解啦。咁上個禮拜亦都講到就係、是。麦德林呢个城市亦都因为艾斯哥巴佢嘅势力啦咁大啦，亦都好有钱嘅时候咧，咁佢都系为呢个城市做咗一啲发展，兴建咗唔少嘅嘢嘅。咁、就我哋上一个礼拜因为讲波都讲到好兴奋啦，因为我谂艾斯哥巴本身都中意踢波啦，咁所以亦都起咗好多足球场，咁亦都咧系鼓动咗当时嘅足球业嘅发展添。 系啊，其中有一个咧事迹都几得意，因为咧艾斯哥巴佢一个好大嘅标准球场噶嘛，佢目的系点咧？因为佢真系好热爱足球，佢嗰阵时咧系会要求俾钱成队哥伦比亚嘅国家足球队咧搭飞机，然后就去足球场踢波俾佢睇。咁所以咧嗰阵时咧，哥伦比亚都系穷嘅国家啦，国家足球队咧其实唔系好多资金。除咗艾斯哥巴咧，其实当年好多嘅毒枭咧，基本上都好爱国嘅。咁所以背后嘅资金咧，好多人估计咧都系来自毒品生意。佢哋咧就好大量投资去呢啲球会，亦都俾好多年轻人有希望啦。因为好多人都会觉得，喂，足球做事业，即系好似冇乜出路喎，又赚唔到钱，搵唔到食啦，你不如 入黑帮好过啦， 食毒品行毒品嗰条路啦。咁但系咧，佢哋嘅资助咧，反而咧令到哥伦比亚嘅青年有另一个出路。好似麦德林都系啦。咁培养咗好多嘅足球新星啦， 即系佢一方面就卖毒品，但系一方面好健康地就推广足球事业，真系有啲矛盾。 系啊，唔系卓然都有讲啊，因为佢知道个毒品唔会喺翻本地人度食啊嘛。 系啊，嗱，即系哥伦比亚咧，仲有位作家叫加西亚马昆斯咧，就系、是、曾经经百年孤寂啦，攞咗诺贝尔文学奖嘅一位得主啦。咁佢写《百年孤寂》里边咧，其实好呈现一种好独特嘅面貌嘅，就系大家都可能听嘅就系魔幻现实主义嘅写作啦。咁咧，魔幻现实主义嘅写作咧，好简单嘅啫，就系话咧，里边好似神话咁嘅东西，即系啲名好似好荒诞啊，好神话嘅嘢咧，同啲好现实嘅嘢之间系混为一体嘅。你甚至乎咧系分唔到咧，嗰啲荒诞嘅嘢咧系唔系真系真实嘅？即系喺天度跌条鱼落嚟系真定系假嘅咧？喺哥伦比亚嘅世界里边咧，可能系真事嚟。咁呢一種咧就係拉丁美洲嘅其中一種好獨特嘅面貌，即係咧魔幻嘅事同現實嘅事咧係好難分得清。譬如舉個例子，阿斯哥巴嘅座駕，佢嘅武裝直升機咧，佢係喺哥倫比亞軍隊度搶翻嚟嘅。聽眾覺得係真定假嘅咧？咁其實係真嘅，喺哥倫比亞軍隊搶咗武裝直升機翻嚟，搶贏咗，然後就攞咗嚟做自己嘅直升機，專用專機。第二就係話咧，哥倫比亞政府同阿斯波加傾完偈之後咧，就決定咧就要佢坐監。咁但係點樣坐監呢？就係艾斯哥巴呢都同建築有關係嘅，自己起一個監獄俾自己坐， 軟禁嗰啲叫 係啦，自己即真係坐嘅，坐喺裏面自己坐咁樣。然後呢過咗一段時間，大半年到呢，哥倫比亞政府呢就決定搵軍隊去圍剿佢，去佢自己起嘅監獄度。然後呢佢喺自己起嘅監獄度呢逃獄成功，去咗第二度。 OK， 但系大家你觉得真定假？ 佢仲劲咧，嗰阵时佢屠戮咧系有成400多个军人围住佢交噶嘛，但系佢系同佢自己保镖行出去，因为啲人咧见到艾斯哥巴唔相信佢艾斯哥巴，亦都。即系你见到个咁劲嘅人，我都唔敢开枪，所以佢就真系咁样行，咁就嚟，系啦呢件事又 系 好魔幻。 第三咧就系咧，阿斯哥巴有啲嘅重要嘅证据咧，俾当时波哥大嘅政府咧就攞咗嘅，咁啊已经要告阿斯哥巴上法庭啦。咁咧就去到嗰个检察院嗰度，阿斯哥巴谂嚟谂去咧，最后用咗咩方法咧？佢就系邀请咗左翼嘅革命军咧，用坦克车炸咗嗰个检察局，炸咗佢火灾，咁结果咧就火烧咗个即系叫立法会啦。咁然后咧就 证据就冇晒， 冇晒啦。咁然后就甩烂冇事告唔入啦。咁大家听落系真定假咧？都系真。 系真。 咁系咪好魔幻啦？即系你谂下，加沙马昆斯70年代写，但系哥伦比亚攞奖嘅时候，哥伦比亚就系咁嘅状态。佢由70年代、80年代嘅真实嘅哥伦比亚就系咁。咁所以你谂下，当时加沙马昆斯佢对于哥伦比亚嘅谂法就系咁样嘅一个状况。咁所以佢写嘅《百年孤寂》就讲呢一个咁嘅魔幻嘅角度咧，其实系由好早好早西班牙时期已经有嘅，只系依个荒谬一直传递到而家啫。 其实呢本书系几好嘅，我睇过，因为咧佢系将咧呢个哥伦比亚历史咧浓缩咗喺100年嗰度。如果你睇本书咧，大家都知道咧成个哥伦比亚系点样。喺殖民地，即係由殖民地開始，佢原住民到去殖民地後期自己獨立啊，好多問題，但係都係用一個好奇怪嘅方法去表達咯。如果大家有興趣哥倫比亞歷史咧，其實睇呢本書咧係好有得著嘅。 多一個傳奇嘅就係、是，如果你喺個足球比賽入面擺烏龍，然之後你就被黑幫一槍打死咗。 呢個要講啊，即係94年美國世界盃裏面哥倫比亞嘅一個球員叫艾斯哥巴啦， 都係艾斯哥巴 嘅， 咁就被人槍殺啦。佢被槍殺嘅地方就係麥德林啦，佢就係麥德林人嚟嘅。咁佢去到翻到麥德林酒吧就俾人槍殺，咁所以你諗下件事其實就係喺麥德林發生嘅一件事。係 啊，咁你可以見到其實。當年麥德林其實都培育咗好多足球嘅新星啦，亦都令到當時咧嘅人咧係有啲希望嘅，因為咧喂，即係成個國家太亂，我冇嘢去依靠啦。足球隊咧嗰陣時咧喺90年代突然間冒起咧，令到當時哥倫比亞人咧係有一種咧鼓舞嘅作用，所以咧佢哋係對嗰場世界盃咧係好有希望嘅。 94年美國世界盃 係啦，因為係 對美國就。擺烏龍咁啊，件事就好大件事。 就輸咗啦， 因為佢反美啊嘛，即係你咁樣擺烏龍啊，好大件事。 係啊，都好可惜嘅，因為艾斯哥巴都係一個好好嘅隊長啦。啲人都話佢個人基本上即係係嗰個球員啦，咁就唔係毒蕉啦，另外一個艾斯哥巴啦，咁係一個好好先生嚟嘅，好有禮貌。咁大家都喺佢翻去麥德林嘅時候，俾人槍殺咧，係覺得非常之。唔開心啊！咁但係亦都可以見到咧，當時啲人對足球嘅狂熱啦，狂熱到咧，佢哋用嘅方法咧就係用槍去結束一個佢覺得係失誤嘅運動員咯。亦都可以見到當時咧係好混亂嘅政局啊！ 咁但係嗱，我哋講咗咁耐都係講足球啦，又或者係講販毒啦、毒品啦。咁但係我哋建築二始終係要講建築噶嘛。咁建築呢部分其實啊，喺艾斯哥巴呢個年代之後咧，先至係可以有更加多嘅篇幅去涵蓋。 好多一句就簡單完結咗個毒蕭嘅時期啦。其中一個哥倫比亞離即係叫漸漸脱離咗重要嘅毒蕭嘅舞台嘅咧，其實個重點咧就係1992年嘅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後咧，墨西哥咧就進入咗美國嘅一個重要嘅免關稅區，佢有一個相當。強嘅關稅優惠，同埋最加緊要咧就係美國同墨西哥嘅邊境咧，係幾乎有一個叫全面嘅開放，即係話咧你嘅貨運嘅流通咧係同以前爭咗好遠，即係話超過100倍嘅數量嘅貨物咧可以墨西哥邊境入咗美國。背後啲咩意思咧？就即係話咧啲毒蕭咧唔需要搭飛機運毒噶啦，佢哋直接咧喺墨西哥邊境過關得。咁所以咧墨西哥嘅販毒啦或者黑社會黑幫咧就比哥倫比亞咧有一個地方優勢。咁咧我哋話咧整體由90年代開始咧，哥倫比亞嘅整個大局面是有所轉變，就是話嗰啲毒蕭咧已經唔再係由哥倫比亞嚟，更加多係由墨西哥直接就同美國去做生意。呢個其一，其二咧就係話美國對於哥倫比亞嘅政策咧，本來咧係以俾錢啊扶植右翼嘅武裝部隊去打左翼嘅哥倫比亞武裝部隊，即係話佢哋好多嘅哥倫比亞嘅右翼部隊咧係受美國錢嘅資助嘅，就改變咗呢個政策，就取消咗，就唔再支持啲武裝部隊啦。簡單講就係話斷咗條水喉。 同一時間咧，毒枭嘅錢咧，亦都俾墨西哥人搶贏咗。咁所以喺咁嘅局面之下咧，哥倫比亞嘅販毒嘅事業咧，係有一個所謂嘅轉變同埋式微嘅。 嗯，咁至於麥德林咧，其實佢嘅轉捩點咧就係93年，因為嗰陣時艾斯哥巴雖然就好勁啦，又逃咗又離開啦。咁但係最後咧喺美國嘅支援之下啦，即係有 CIA 介入嘅，咁佢哋就喺麥德林咧追捕。呢、這、一個大毒枭啦，大家咧其實好多人嗰時幫佢走嘅，因為咧佢始終幫佢好多社區建設啊嘛，好多人咧其實唔係真係真心想去死嘅，咁但係結果咧佢都俾 CIA 追捕到佢嘅位置，就死咗喺一個屋頂上面咯，咁所以咧佢都完成咗佢傳奇一生啦。 建築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麥德林咧嗰陣時嘅毒品問題咧，並冇因為艾斯哥巴而完全解決嘅，但係咧大大已經減低咗。咁、而當時咧，除咗麥德林之外咧，其實其他嘅哥倫比亞城市嘅毒枭咧開始都一一落網。咁、好似完結咗啦，唔係喎，其實毒品問題咧反而轉移咗去山區。因為咧遊擊隊咧喺80年代開始咧，佢都沾染呢一個毒品事業，佢哋冇錢買軍火啊嘛。咁、慢慢咧呢啲毒品市場咧就由毒枭就轉咗去遊擊隊，喺山區嗰度咧就發展一啲提煉可卡因嘅一啲活動。 即係本來毒枭資助遊擊隊，而家就變咗遊擊隊自己做埋。 係啦，自己一條龍，自己種，自己提煉埋。咁所以咧，我記得我04年嗰陣時，如果真係去哥倫比亞，其實幾危險嘅，因為嗰陣時嘅山區咧係好多毒枭喺度生活啦，基本上咧有啲景點都係屬於山區，啲人都話唔好去嘅。咁、但係去到真係個毒品問題咧，應該係06年之後咧，因為佢有一個新嘅總統上就係 Uribe 啦 ，Uribe 咧上台咧，佢就真係大力打擊呢個毒品。其實90年代開始已經係大力打擊㗎啦、但係佢嗰一次咧係更加著力去打擊，尤其是喺山區遊擊隊。咁加上咧，哥倫比亞嘅遊擊隊啊，其實打咗咁多年之後咧，都唔知打乜啦。 同埋始終的確嗰陣時候，好似大家都覺得墨西哥更加方便， 係啊， 即係國際市場係有因為咁而有轉變，買家唔同咗，即係美國覺得墨西哥入口方便過喺哥倫比亞轉墨西哥再入， 係咁，但係、但係哥倫比亞 國際因素 本土就係你個內戰打咗咁耐咧，啲人已經唔支持遊擊隊，因為。基本上你哋之前就好似哇好公義，我幫你爭取土地公義，搞搞下搞咗佢毒品，咁形象好差啦。咁同埋佢不斷咧就好多殘殺啦，村民係唔知點解就係俾佢哋整死咗。咁啲人覺得喂，點解你繼續要維持喺度咧？咁佢哋一路咧嘅勢力越嚟越少啦。咁但係真係去到我2011年去哥倫比亞嘅時候咧。基本上個毒品問題已經解決咗，所以嗰陣時喺成個國家你旅行咧係好方便嘅。但係喺好多人心目中咧，嗰陣時哥倫比亞都係危險。但我嘅經驗咧係非常之好，因為哥倫比亞人咧其實係一個好熱情嘅民族嚟㗎。你去到咧，你會覺得佢好中意幫人嘅。哥倫比亞冇一啲話非常之出眾嘅景點，但係咧就係嗰個民風啦，同埋佢嗰個多元化咧，令到咧近年反而係多咗人會想去探索呢個國家咯。咁而麥德林咧。亦都係成為咗去旅遊業嘅一個新寵兒喎。點解呢？就係、城市設計都有關嘅。因為喺50年代曾經出現過呢，有一個叫麥德林嘅總體規劃啦。咁但係當年呢，因為人口膨脹而令到佢唔可以完全實行。但係呢，有一樣嘢呢，大家都係好想去做嘅，就係地鐵。 好多城市都有地鐵嘅啦。咁點解地鐵對於呢個麥德林咁大影響？ 因為呢，其實喺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嘅国家，包括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同埋哥伦比亚咧，呢高山国家咧都系比较穷嘅。佢哋咧全部都冇地铁 嘅。系咪因为技术上面会难啲嘅咧？ 唔系，系因为钱嘅问题，真系。即系根本上都冇。喂，其实咧，你留意一下咧，阿冯杰，地铁咧系一啲有钱啲城市先有嘅，穷嘅城市咧根本系冇可能嚟起嘅。一个地铁工程系好贵，尤其是你要掘落地底咧，其实需要嗰个技术。同埋背後嗰筆錢咧係好大，你睇我哋啊， 個地鐵系統都咁鬼貴啦，係咪先？ 嗱，簡單講咧，即係地鐵咧同火車系統有啲唔同啊。地鐵係運人嘅，即係話咧，你用一個好高嘅價錢起一個鐵路系統，係純粹係俾人流動嘅啫。咁調翻轉問你就係，你啲人咁值錢，要起個鐵路系統嚟運咧？唔係，你啲人都冇公開嘅話，你使乜運咁高速咧？你咪行路咪得咯，甚至乎你唔使運噶。即係火車就唔同，火車係運貨嘅。佢有一個所謂運輸貨物嘅功能，咁所以喺咁上嘅情況之下咧，起親地鐵就代表咧嗰個城市入邊嘅人咧係好有生產能力，生產總值好高，令到你需要運啲人咧係有價值。 嗯，不過咧麥德林有少少唔同喎，佢又未必係嗰個生產力高，但佢真係想解決城市問題。咁、我 即係城市問題，我哋又要 recap 翻少少上一個禮拜我哋所講嘅。 好啊，咁因為咧麥德林咧佢去到80年代咧，嗱好多毒 Q 出現啦，咁其實都吸引咗更加多人嚟揾機會添，即係以前就話做工業啫，而家話有新錢賺喎，咁更加多外面農村人啦，又因為內戰因又嚟咗呢個城市啦。咁山頭越嚟越多啲貧民窟，城市越嚟越向南北向嘅發展。一個咁長遠嘅城市咧，其實最大問題係交通。因為咧，所有人都要去市中心，但係我只係得一條路，就係、是、南北嗰條路。咁點咧？ 塞車塞到， 塞車塞到好大問題啦！即係變咗咧，一個咁樣形狀嘅城市咧，有一個集體運輸系統係非常之緊要嘅。除咗可以減少整體交通嘅時間啦，亦都可以將一啲比較遠嘅社區連翻落嚟咯。你要記住，麥德林咧喺當年咧好多社會問題都係因為一啲貧窮嘅地區而引發噶嘛。咁亦都當年咧。是有一個很嚴重的失業問題，咁多窮的人嚟到，其實佢唔會諗到有冇嘢做噶嘛。以前就耕田啫，嚟到城市乜都唔識，咁我只可以喺貧民窟打等，唔得噶嘛，會形成好多嘅罪惡同埋犯罪問題。咁政府就覺得，喂，咁多人冇嘢做，其實起基建咧係可以解決到某程度嘅失業問題。所以喺八十年代咧，佢哋咧就開始真係咧去做一個研究啦。喂，點樣起呢一個咁樣嘅地鐵系統呢？咁之前都講過啦，喺個規劃上咧，其實佢喺河岸咧係留咗一個地帶係起地鐵噶嘛。咁所以咧，佢哋決定咧就繼續去實行呢個計劃啦。麥德林嘅地鐵咧，其實唔係我哋心目中嘅地鐵嚟㗎，佢唔係一個地底鐵路嚟。其實咧，說穿咗咧，佢係捷運，佢係架空鐵路。 因為馬鐵咁樣嘅。 係啦，因為咧地底真係好貴啊嘛。咁所以佢亦都冇可能做到呢一步啦。咁但係咧，呢一個系統咧，對於佢哋好鼓舞性嘅。頭先講過啦，喺咁多嘅比較窮嘅拉丁美洲國家咧，其實都冇地鐵系統，而喺哥倫比亞甚至去嘅首都波哥大都係冇嘅。咁所以嗰陣時咧，如果麥德林會起到一個地鐵咧，佢有標誌性嘅作用。除咗佢話可以解決實際交通嘅問題啦，或者係嗰個失業問題咧，其實係一個城市嘅標記。 我舉一個例子，可能都會有幫助。去到2013年，深圳地鐵嘅其中一啲新嘅線開始開，即係慢慢西部幾條新線都開去深圳機場啊嗰啲部分。咁我初時啱啱開嘅頭幾個月，我有搭過一段時間，因為喺大陸有啲嘅活動去做嘅時候，你會見到有啲你想象唔到嘅一啲嗰啲樣子人，譬如著住啲傳統嘅裝束啊，咩擔挑。挑嘅人咧入地铁，咁然后咧就系因为嗰啲区系新有地铁，咁又入到去之后咧，系大家系因为嗰个一个所谓文明嘅地方啊，因为地铁，咁所以咧嗰啲人咧系受到强力嘅压制，即系有人要管佢哋过一个文明嘅生活，所以佢哋要点样去安排自己啊，点样企好啲啊，唔好整污糟啲地方嗰啲咧，系好严格地执行紧嘅，即系深圳地铁，尤其系嗰啲新线路嘅地方，咁同我哋香港有啲唔同，我哋香港唔需要教育嗰啲人。即係嗰啲人一有新地鐵就係、是、文明嘅人去坐， 我唔一定 嘅 喎依家。 但我哋咁期望住喺嗰度人都唔得。深圳地鐵唔同，一起嘅時候咧，有啲人係完全係你唔覺得佢係文明社會嘅人嚟嘅，即係可能係村農村嘅人咁樣。咁然後就係因為咁咧，佢會發覺去到嗰個地方嘅時候咧，我就要守規矩。咁所以喺我嘅角度去睇咧，深圳地鐵起好一啲新嘅路嘅話咧，其實係教咗好多嘅人點樣守文明人嘅規矩，即係過一啲好啲嘅狀況。即係你搭地鐵嘅時候咧，就自己過好啲啦咁。咁我認為係一個落後嘅城市，如果一個先進鐵路系統嘅時候咧，佢都要有一個即係嗰個地方係一個非常之安全嘅區域。即係話入到嗰個鐵路系統嘅時候咧，嗰啲可能喺以前喺貧民窟會遇到嘅問題啊嘅混亂嘅狀況咧，就唔會發生啦，就會起碼嗰個地方咧就係安全嘅一個位置。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實呢個鐵路咧，又真係結果係改善咗成個城市嘅。佢喺90年代中落成啦，咁嗰陣時有成三十幾個站啦，主要真係一條南北向嘅鐵路嚟嘅。其實咧，麥德林嗰個城市規劃咧，除咗中心係一個商業區啦，南邊咧係比較有錢嘅中產社區嚟嘅。咁、佢北邊咧反而就係多一啲衛星城市，係一啲貧民住嘅地方。咁結果咧，佢就將北邊一啲比較貧窮嘅地方咧，即係之前講過啦，其實最南係工業區嚟噶嘛。咁之前咧啲人就因為真係如果由山落嚟咧。是太遠了，政府咧係冇起足夠嘅道路咧，可以連接所有嘅貧民窟，變咗每次咧，可能我行落山翻工，哇，兩個鐘喎，大佬點翻啊？咁你咪只可以喺嗰區自己附近範圍揾嘢做咯。咁、但係有咗地鐵之後咧，我行咗落去，哇，好快就可以，即係可能我半個鐘就可以由城市嘅北邊去到南邊，亦都多咗佢哋好多工作嘅機會。某程度上咧，就解決咗佢哋一啲貧窮嘅問題啦。另一方面咧，佢又會縮短咗咧，大家覺得嗰、那個。貧富差距啊，唔係真係真正派錢，但起碼大家都覺得，喂，地鐵可以去到啲窮嘅地方，又去到有錢地方，即係我窮人咧就冇咁受歧視啦。咁喺呢一個狀況下咧，又真係咧對於成個城市嘅人嚟講咧，佢哋係個自豪感係高咗嘅。最重要就係地鐵起完之後咧，佢係成為成個哥倫比亞甚至周邊地區唯一一個地鐵城市啊嘛。佢哋變咗係佢哋一個 icon 啦，佢哋會好自豪咧，就係、是、喂。首都都冇地鐵喎，我哋有地鐵喎，咁慢慢咧就變成咧有一種地鐵嘅文化。呢樣嘢咧可能好多地方都有，你覺得唔出奇。但喺哥倫比亞嘅麥德林咧，係一個好鼓舞性嘅作用，包括喺地鐵站，佢周圍咧佢有好多空間咧變咗做一個綠化空間啦。咁以前啲人咧唔係好重視呢啲地方嘅，咁但係有地鐵之後咧，佢哋會喺個聚集啦，即係好似平時我哋都會喺地鐵站等人一樣。但係呢個咧就變咗佢哋一種文化。同埋我記得嗰陣時我搭地鐵咧。我覺得係好出奇嘅，佢嘅設計好簡單，但係咧車廂咧或者月台咧全部都好乾淨嘅、你好多咧啲譬如歐洲國家咧，你見到啲地鐵咧好多塗鴉噶嘛，即係噴曬啲嘢，或者個車廂其實好污糟，但喺麥德林唔係嘅，你可以見到咧當地人咧真係非常之重視地鐵，佢哋覺得呢個咧係佢哋其中一個標記咧，佢哋係唔捨得咧去整到好邋遢， 即係文明嘅標誌。 係啊，你如果大家咧上去我哋網站上睇咧，其實咧佢個。地下或者佢嘅列車咧，全部咧都係好促新嘅，咁、就可以知道咧，其實呢樣嘢對於佢哋嚟講咧，唔係實質上一個交通工具咁簡單啦，係完全咧係一個城市嘅一個好重要嘅徽號咯。 因為我即刻咧對比起歐洲嘅一啲城市，好似頭先先導咁講咧，睇呢啲相嘅時候，我係唔能夠相信原來呢度就係哥倫比亞嘅麥德林。係 啊，仲要係之前係一個罪惡城市噶嘛，好亂噶嘛。 係啊，因為如果大家有去過譬如巴黎嚇啲地鐵嘅一啲月台啊，其實係可能同個歷史有關啦，可能佢哋係再早啲去發展地鐵，咁所以歷史令佢唔能夠話真係令佢好光鮮、好促新嘅一樣嘢。咁但係係會比較。暗啲嘅，又或者嗰啲感覺係冇咁乾淨，即係成好多條線咧， 同埋好多味咯。 係因為有好多流浪漢喺嗰度過夜嘅咁樣，咁我依家睇相又聞唔到，唔知道呢個麥德林有冇味啦。 但麥德林就真係好乾淨，即係連呢啲味咧都唔會有嘅。 係啦，咁呢度就係感覺，哇！喺估唔到就係喺麥德林嘅地鐵係有一個咁靚嘅一個狀況。 同埋咧，你可以諗下，即係喺地鐵系統裏面佢都表示咗一樣嘢嘅，就係話咧，其實我哋印象中嘅哥倫比亞係有多毒梟啦嘅城市，有混亂嘅城市啦。佢又就係講話，佢哋係咪天生出去做毒梟、做混亂嘅嘢？係咪？我哋好多人會咁樣諗，但你會見到喺麥德林嘅地鐵嘅系統或者佢而家嘅變化，就係話俾你知，其實好多嘅普通人咧，其實佢哋希望過一個文明啊、善良啊、宜居嘅一個生活，佢哋希望係有規律噶，有一啲基本嘅安全。只要有一個契機，譬如一個地鐵嘅一個契機，話其實你會見到佢哋好希望係保持呢個狀況。其實可能麥德林因為之前嘅混亂，佢哋今時今日比其他嘅地方更加希望係俾人知道咧，佢哋係一個和平嘅地方，一個宜居嘅地方。 咁同埋咧我哋繼續睇下網上面嘅呢一啲相啦，就發現咧呢一個嘅鐵路系統咧，嗱第一就係當然同我哋嘅香港啊或者其他一啲地方，我哋講地下鐵係唔同啦，咁佢係架空嘅一啲鐵路啦，咁同埋咧亦都有一啲纜車嘅系統喺度，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非常之值得我哋啊繼續去深究落去嘅。轉頭翻嚟咧，建築二繼續會同大家講哥倫比亞嘅麥德林，大家千祈唔好行開啦。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 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 继续我哋今晚嘅建筑二啦，为大家送上嘅城市就系哥伦比亚嘅麦德林啦。咁我哋已经系一连两集啦，咁啊同大家喺度讲呢一个城市啦，由之前嘅犯罪之都去到我哋1890年代开始啊，已经有铁路系统，亦都令到呢个城市开始咧发出一啲新嘅一啲感觉出嚟俾大家啦。 九十年代真系一个好重要嘅分水岭嘅。头先讲咗话，譬如艾斯哥巴死咗啦，毒品问题开始有少少缓和嘅迹象啦。另外一个咧好紧要就系国家嘅宪法啦、因为之前阿卓然都有讲过，哥伦比亚咧喺九十年代之前咧，佢系用一个大政府嘅状态，佢想咧系一个统一去管辖所有嘅城市或者省份。咁变咗地方政府咧，其实个势力非常之少，想做嘢咧做唔到嘅，即系都要听阿头做事。九十年代咧开始就将呢个自治权咧就放翻去地方政府，咁所以咧麦德林嘅政府咧反而可以为个城市咧做出更多一啲奇怪嘅招数啦，或者一啲计划啦，而唔需要经过中央嘅审批。咁变咗佢放手搞之后咧，就真系咧慢慢咧又做咗好多唔同嘅措施，令人觉得咦？麦德林，你唔系好危险嘅咩？点解而家变身咗做一个朝城嘅咧？ 地方资源都多翻啲嘅。 系啊， 其实嗰个分别系边度咧？嗱，我哋有时都会讲嘛，一个国家或者系我哋去管治一件事嘅时候，有一个大一哥又好，或者一个总体嘅规划啦，咁啊，对于成件事可能系一个好事嘅。但系啱啱讲到就系你放手俾下面去做。 我举个例子啦，即系啲大型嘅国家，譬如中国咁嘅情况，你会发觉好多嘅发展集中喺北上广嗰度嘅，即系北京、上海、广州呢啲个大城市，成为非常之重要嘅巨大嘅城市。咁冇办法，啲人一定会向啲大城市走。咁资源都无可避免地咧，会倾斜喺啲巨大嘅城市嗰度。咁而一啲好细嘅一啲地方或者国家咧，反而咧佢嘅资源咧比较平均分配喺某一啲好细嘅乡村啊、乡镇嘅呢个地方，即系资源嘅运用咧安排会比较平均啲。咁简单讲就系，如果喺拉丁美洲，你会发觉咧，其实好多资源都摆咗喺首都嘅建设度嘅。即係話好多個拉丁美洲國家都係首都咧，國際級嘅嘢就執曬落去，因為你要同世界其他比咧，可能一個城市國際級就贏曬啦。咁但係咧，好多地方，譬如麥德林呢啲咁嘅城市，邊個得閒嚟啊？即係邊個有人會 care 嗰個城市嘅裏邊嘅貧民窟係多唔多啊？因為度度都咁多貧民窟，咁邊個會照顧你個城市嘅需要咧？咁所以咧，如果地方政府有強力嘅方法，有更加多資源去做自治嘅話咧，可能會喺呢啲地方面貌會有改善。 係，始終咧，我覺得每個城市都有自己嘅特質同埋有嘅問題嘅。如果有一個上面而下嘅中央政府去管咧，可能未必可以真正去落实一啲政策咧，可以改善到佢哋真系面对嘅一啲困局咯。咁喺九十年代嘅时候咧，其实哥伦比亚系一个觉醒嘅时代嘅，因为当时有一啲受欢迎嘅总统候选人被杀啦，咁好多啲譬如记者啊或者法官啊、律师啊、警察 死一大堆， 死得好多，啲人就觉得喂，我哋使唔使即系沉沦到咁样啊？咁開始成個國家就進入一個真係反省期，亦都令到佢憲法咧要改啦。佢哋覺得咧要真係要保護多啲公民權利啦，開始法治同埋其他嘅參政權咧都要係以民為本啊。咁所以咧喺呢個思維之下咧，我諗其中原因咧真係喺麥德林嘅市民覺得咧佢哋受苦太耐，佢點解唔去為將來咧計劃得好啲咧？成個意識咧係真係要改善將來而着眼咯。你頭先就話，喂，會唔會放手俾佢亂搞呢？我諗咧，當啲人去到谷底嘅時候咧，佢哋翻身咧，一定嗰個思路咧係好清晰，大家想要啲乜嘢？咁亦都係一個全民合作之下咧，麥德林咧開始嘅轉機就好快俾人見到啦。咁其中一個咧都要講，就係好出名嘅一個雕塑家啦，叫 Fernando Botaro。呢個當代嘅藝術家咧，係喺麥德林出世，亦都係哥倫比亞最出名嘅一個藝術家。咁如果大家未見過佢嘅作品咧，可能就唔知係邊個。但係一見過佢作品咧，一定會記得啦。其實我都係去哥倫比亞嗰陣時先認識呢個藝術家啦。第一次就喺波哥大嘅啲美術館見到嘅。咁喺麥德林咧，佢中心嘅廣場咧有一個咧叫 Botaro Park。 即係好明顯就係為呢個人而設嘅啦。咁就唔係紀念佢，原來喺2000年嘅時候咧，佢就將佢好多嘅油畫啦，同埋一啲雕塑咧，就俾咗佢哋嘅麥德林嘅省嘅博物館，就喺嗰度展出啦。咁因為佢一個國際知名嘅藝術家，所以令到咧麥德林覺得好自豪。咁另外咧，佢準備咗20多个嘅銅造雕塑，好巨型噶，即係成3-4个人咁高嘅，就擺咗喺前面呢個廣場嗰度。點解咧？因為當時咧，麥德林政府咧就覺得咧，我哋個城市咧開始要加翻啲創意元素，所以咧佢就大量咧佢改造呢啲咁綠化空間，包括咧呢個公園咧，其中一個市中心非常之出名啦。咁你而家去到咧，就見到一啲咧好大型嘅銅像嘅，包括一隻好大嘅貓或者好大嘅女人同男人企住。佢嘅特色咧就係所有人咧都好肥，好似吹脹咗咁樣。咁所以你見到佢嘅作品咧，你一定會記得嘅。佢其中有一幅好出名嘅作品咧，就係畫咗艾斯哥巴咧喺屋頂上面死咗嘅，都係肥嘟嘟嘅。咁佢有解釋嘅，佢話我唔係畫肥人，我只係想表現嘅體量咯。佢想話其實所有嘢咧都有質感，而佢呢個方法咧，透過呢個方法咧，可以顯示到咧哥倫比亞有一種唔同嘅美觀咯，審美嘅角度。 艾斯哥巴的確係一個肥仔嚟嘅，咁喺阿仙奴有擺上網呢張相，我覺得係好值得去一睇嘅，即係難得。我諗呢個藝術品，如果唔係仙奴去影俾大家睇咧，可能你都唔係咁容易可以即係睇得到。即係呢個亦都係當時佢死嘅一個實況啦，即係嘅一個模擬 屋頂上 喺屋頂被槍殺。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值得欣賞嘅藝術品。 係啊。Flavio Botaro 其實去年都有展品嚟過香港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咧有陣時留意一下開啲美術館咧，都可能會見到個作品，因為見過一次咧，你一定會記得嘅。咁佢包括譬如佢整咗啲好肥嘅蒙羅麗莎啦，或好肥嘅耶穌像啦，所以咧好 Q 嘅。但系咧佢其實好多時咧啲作品咧，譬如好頭先我講艾斯哥巴被殺呢啲咁嘅作品咧，其實佢對當代嘅政治一啲控訴或者啲感覺嚟嘅。 足意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 除了咧呢個城市咧革新喺呢一啲嘅藝術創作之外咧，另外一樣嘢咧都幾特別嘅喎，就係起咗纜車。 嗯，系啦，缆车嗱，如果用翻香港人嘅一啲即系思路去谂咧，缆车都系观光噶啦， 又或者系主题公园咯， 嗰啲即系都系娱乐性质可能大过于实用性嘅。咁但系今次呢一个缆车嘅俾我所知道咧，其实佢真系喺个交通上面系帮到呢个城市好多噶。 喂，其实都唔系净系香港，我觉得好多城市咧都系用缆车嚟做呢个 gimmick。譬如你嗰阵时去 Dubrovnik 咧，都系啦，缆车上去个山顶上面就。去睇日落啊！睇翻成個城市。 其實啲人唔需要上山頂噶嘛。 佢有車路去慢慢可以上到去嘅。咁但係纜車係別有一番嘅風味，你可以喺個玻璃窗入面慢慢咁樣由近而遠咁樣去望翻成個城市。 同埋好多城市去設計嘅纜車，佢總會去到個城市最高嘅地方，俾遊客去觀賞翻個城市噶嘛。上面係冇人住噶嘛。 我哋香港嘅擁有嘅纜車，全部都係觀光型嘅， 主要都唔係連接兩地嘅人嘅，主要係俾大家觀光， 即係佢唔係算是交通工具啦，更加似系即系旅游工具， 旅游嘅交通工具啦，俾游客专都唔系专用嘅，不过系为游客而设嘅啦，可能。 咁但系咧喺麦德林咧，又系另一个嘅创作嚟噶啦。咁好似阿冯杰都有讲啦，喂，好奇怪，点做交通工具啊？玩咩？ 系咯，每个缆车个车厢可能坐得个最多咪4个人或者5个人，系咪？ 但系咧又真系好有效解决到个城市嘅问题，因为之前讲咧地铁咧。就是連南北噶嘛，咁但系咧冇完全解決到咧山上面嗰啲貧民窟啊，即只不過咧以前山上啲人咧要行落山都係要行，有地鐵咧就 下面搭地鐵， 係啦搭地鐵咧就由城市嘅南去北咧就短咗啫，但行落去嗰段路仍然係2个钟，即我以前可能2个钟我就唔會去北邊啊或者南邊啊，而家我都會諗下啦，咁但系咧有咗呢一個咁嘅纜車咧。可以由2个钟变咗10几分钟啫，哇！大大缩短咗，真系行嗰个距离啊！记住咧，佢哋好多贫民窟咧，之前咧全部都系僭建嚟噶嘛。咁政府就其实佢喺2000年开始有个措施嘅，佢就要求咧呢啲咁嘅山上面屋咧，唔该用翻啲咧有规格嘅物质去起。 跟舊嗰啲咧我就唔理。但係如果你新你要改建咧，就唔該你用翻啲規格啲，因為咧佢唔可以完全取代呢一啲貧民窟啦，亦都唔可以呢啲僭建屋。佢想將 改善下都難啦， 係啦。 叫起碼改善下啦， 係啦，叫做 即係唔好等個問題繼續惡化落去啦。 Legalize 你啦，即係叫做都唔可以話完全唔面對呢個問題啦。即係太多嘅時候，你真係唔可以話全部拆災。咁呢啲社區咧喺毒品時代咧，其實係好恐怖噶嘛。你諗下啲細路仔喺度跑嚟跑去，即係見嚟見去都係啲槍。即係頭先話點解佢哋咁想加入毒品生意，因為由細到大都係見到呢啲嘢。我覺得呢啲好合理啫，係咪先？我唔做，隔離阿蛇仔明都做啦，我做乜唔做啫？ 細個就幫哥哥睇水下， 阿肥龍又叫我帶啲嘢， 大個就不如我自己做埋啦。 係啦，咁所以咧嗰區咧啲人咧都俾人標籤係唔好嘅。咁但係咧呢個纜車咧佢就係連接地鐵系統，即係佢喺北邊咧某個地站開始咧。由嗰度咧就有一個纜車總站啦，一路咧就去到其中有一個咧比較嚴重問題嘅貧民窟開始起嘅，就係 Central Domingo， 就係佢就喺北邊。點解咧？因為佢覺得咧要由最恐怖嘅地方開始着手。當年咧 Central Domingo 咧係謀殺率亦都係極高嘅，咁好多人咧都不務正業噶啦，唉又冇又失業率高，咁我梗係搶啦，一係偷，冇嘢好做啦。咁但係啲人就覺得哇，點解你起個吊車上嚟啊？咁初嚟啲人都覺得哇好奇怪喎，咁政府就。當時嘅市長就會覺得，喂，我哋咧唔可以令呢啲咁樣嘅貧民窟繼續邊緣化啦，因為咧山區咧不斷咧向高空發展嘅啫，即係同香港唔同嘛。香港我哋就係住喺半山區，就係啲有錢人啊嘛，佢哋唔係窮人就住半山嘅，因為咧嗰啲地方就冇基建， 交通唔方便。 除咗交通唔方便，譬如食水，佢可能啲水管泵唔到去啦，電又要偷啦。咁當然啦，後期政府咧呢啲咁嘅基建都有幫佢改善嘅，因為佢覺得真係需要佢哋住嘅地方嘛。咁而呢一個嘅諗法咧，當時嘅市長咧，佢都覺得喂，我要用一個創新啲方法喎。因為路如果路咧係咁彎彎曲曲上山咧，其實好嘥時間嘅。用一條咁嘅纜車咧，好快可以解決到問題啦。同埋咧，佢可以會令人會覺得咧係一個 iconic 嘅嘢。 系真系做到非常 iconic 啊！而家真系 系啦，你会咧去到咧就觉得哇，原来贫民窟都可以搭缆车，即系我哋就好似话去主题公园啫。 即系我谂依家嗰个缆车系统唔系话主题公园嗰啲话要俾定嘅钱可以先去做得到啊，但系呢个应该系一个好平民化嘅一个工具， 亦都好平嘅， 系 好平嘅。咁所以咧，当地市民咧加咗之后就觉得好开心，因为佢觉得咧呢个城市咧。佢有留意我哋呢一批被忽略嘅人，我哋咧唔係邊緣化人嚟嘅。 係啊，同埋喺規劃上都可以咁理解，就係、是、越嚟越多呢啲即係叫文明嘅，即係簡單講安全嘅空間。嗰、那個城市越嚟越多呢啲空間嘅話咧，嗰啲嘅有問題嘅人咧都會越漸漸遠離呢個地方。咁、纜車其實好安全，諗真啲，佢坐四至六個人，你邊位纜車會打劫嘅？你打咗劫你點走啊？你跳落嚟咩？你開門你就俾人捉。即係纜車本身就好安全嘅一個交通工具，除非你。偷嘅啫，如果你搶或者你要喺裏面任何暴力嘅話咧，你必然係被拉嘅。咁所以其實佢本身就係一個安全嘅可以被通勤嘅交通工具。咁呢啲安全嘅空間越嚟越多嘅話，個城市有問題嘅，即係有 shadow 嘅部分就會越嚟越少。咁整體嘅治安一定會有改善。 但係咧，加咗呢一個纜車係唔夠嘅。喺2004年開咗呢個纜車之後咧，其實喺呢啲貧民窟上面咧，做咗好多嘅改善工程，包括咧佢加入咗圖書館啦。因為咧佢會覺得咧。其實點解當地人會被邊緣化啫？咁一定係教育嘅水平會比較低啦。咁、但係點解佢哋冇得翻學啫？其實可能就真係太窮啊嘛， 同埋真係 或者冇學校都附近，咁就係社區設施不足， 冇錯。 即係除咗土地問題，就係、是、根本係規劃都係有問題。咁所以咧嗰陣時嘅市長覺得咧，我哋要用一個靈活嘅城市設計方法。令到咧本身嘅問題咧，我哋化危為機。我覺得呢個真係好成功， 同埋你要提供俾毒梟更加好嘅出路， 係啦， 即係佢可以揀唔做毒梟，佢其實佢有其他嘅出路，譬如從事到讀教育啊，佢可以有機會出去揾工啊，或見到個城市其他面貌嘅地方，咪有機會。 見到城市唔同嘅面貌，呢個都好緊要，因為可能真係年輕嗰一班由細到大仔嗰個位，佢亦都冇乜。冇乜誘因係，做乜我要去到咁遠行幾個鐘頭出去出邊咧？ 呢個貧民窟就係哥倫比亞啦，咁係啦，幾冇癮嘅。 同埋我覺得都會，因為不嬲都俾人邊緣，所以反而你去翻市中心自己覺得好似唔係屬於自己咯。因為城市都唔當我係一部分，但係而家連翻之後咧，佢覺得一部分。我起碼我真係哇，挺起胸膛，我可以去翻市中心。我覺得我係麥德林嘅人。咁佢加入咗咧呢啲圖書館咧， 其實對於佢當地嘅小朋友或者甚至成年人咧，都係非常之鼓舞，因為咧佢哋閒月其實冇嘢做噶嘛，平時喂我就係不如讀埋一邊睇有冇嘢偷啦。誒唔係，有啲娛樂喎。咁同埋咧，圖書館俾人標籤係一啲好似喂好似比較離地嘅嘢喎，但係你都嚟到我個社區， 明啲啊嘛，即係你啲犯法嘢都會遠離呢啲地方。係 啦，咁開始會思考咯。喂，咁不如我唔好喺街頭嗰度 hea 啦，不如入去圖書館睇下書啦。咁所以咧，其實貧民窟亦都唔係話所有年青人或者小朋友係真係想，好似頭先啊卓然講話，喂，真係想撈片噶嘛，佢都想行正軌，咁但係就真係冇咗呢啲咁嘅資源，咁結果咧，好多人咧都去咗啲圖書館借書，就去覺得真係要改善自己嘅生活。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咁除咗圖書館之外咧，佢會加入到啲社區中心啦，同埋咧佢將一啲咧本身冇用嘅空間就變咗做一啲 pocket space， 即係變咗一啲少少嘅花園。咁以前咧啲人就會好驚出街玩噶嘛，而家你起咗個公園仔或者有啲遊樂設施咧。加上有呢個纜車，因為纜車有個喐動咧，你始終覺得個城市冇咁危險啊。以前你就覺得喂匿埋喺角落頭會有人衝出嚟咧，而家你見到咧有嘢喺上面喐喎，係咪好似有人監察緊咧？咁我覺得好似喺個城市裏面遊走咧，冇以前個感覺咁危險。咁小朋友咪敢出街咯，老人家又會去翻啲公共空間嗰度互相去溝通。呢、這個咁樣嘅方法咧，佢改造貧民窟咧，結果咧係令到多咗人咧。是會想去貧民窟參觀、所以近年咧，佢哋貧民窟咧、有一啲嘅志願機構啦，佢哋都會舉辦一啲嘅 tour。其實好多南美城市都有嘅，巴西都好出名嘅，就會去呢個貧民窟就會睇啦。但係咧，我諗嚟到呢一個咧，大家會比較安心啲啦。第一，喂都可以叫做去城市高啲嘅地方望翻成個麥德林啦。二嚟咧，佢嘅纜車真係其中一個遊客又想搭嘅地方嚟喎。你咁我成日喂，我好似去緊一個景點喎。咁同埋去到當地咧，佢有一啲嘅喺度住嘅貧民窟嘅居民啦，會同你講佢哋當地嘅生活啦，亦都會講佢哋由之前黑暗歲月點樣變到而家好似有光明啦，佢哋都開始覺得係接受咗係麥德林嘅一部分啦。咁我諗呢樣嘢咧，大大咧亦都增加咗咧麥德林嘅遊客嘅數目。 我諗正話先頭講咗嘅有關規劃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道理或者一個想法，就係、是、話其實你嘅規劃只要做得好嘅話咧，即係所謂嗰個正反饋，即係我嘅 positive feedback 咧，自己慢慢會越嚟越積累落嚟嘅。即係嗰個規劃，如果係好嘅話，嗰樣嘢會因為即係設計同規劃，會令到嗰樣嘢漸漸地慢慢會變好，自自然然就會變得更加好。咁、呢個我諗就係成功嘅規劃一個好好嘅判別標準啦。即係佢有啲嘅嘢整咗出嚟之後，而個整體嘅面貌就會有更新。 咁同埋除咗纜車之外咧，政府更加好嘅就係佢逐漸係繼續落去咧，仲起咗一條戶外扶手電梯添。 係啊， 咁就令到即係喺呢個貧民窟或者呢個貧窮人口，佢哋去生活嗰個交通問題係可以進一步去改善。 係啊，頭先講咗啦，喂，行少咗路，其實我去翻工又好，翻學又好，我去玩都好，起碼咧，我真係會接近翻本身個城市。咁呢一啲咁嘅纜車系統咧。第一個試驗就係喺 Santo Domingo 啦，咁其實而家咧已經有兩條另外嘅纜車系統咧，就喺另外兩個貧民窟，包括咧就喺城嘅東邊同埋西邊都有，都係黐住個地鐵系統嘅。咁變咗咧，你見到咧，我哋咁多集講嘅城市設計咧，都好似冇一個城市咧係用一個交通系統咧去改變咗。嗱，呢個喺城市設計用交通系統咧係改變咗佢哋嘅社會啦，同埋佢哋嘅治安。其實真係好難得，亦都係點解咧要介紹麥德林呢個地方咯。雖然佢唔靚，但係佢咧係有一個令人好鼓舞性嘅作用咯。咁亦都係好多南美嘅城市咧之後咧想參考嘅。不過咧，我覺得呢條橋咧又唔可以照抄嘅，因為始終麥德林咧佢嘅經驗咧都係由佢哋嘅歷史同埋佢哋嘅社會問題咧，而去引發自己去嘅思考，點去做一啲好創意性嘅城市規劃咯。咁所以咧，我諗佢哋可以 以呢一個為目標啦，但係咧，如果將佢搬至個子咧，就千祈唔好啦。 係咁，始終都要符合翻自己嘅國情啦，又或者係即係自己城市本身嘅歷史或者係文化，咁跟住去揾翻一套最適合自己嘅方法，點樣可以改善自己呢個城市嘅面貌嘅。 係啊，麥德林咧近年咧，佢係被譽為創造之城，一個 creative city。2016年咧，李光耀世界城市獎咧就俾咗佢係最 creative 嘅城市啦。因為咧呢、這個城市咧就係、是、我諗大家都會覺得好奇怪，喺廿年之前咧佢就係大家都唔敢嚟，喺廿年之後咧就大家都想嚟住，因為咧佢真係一個 city for the people，city for the life。 系啊，同埋即系马昆斯曾经有讲过，哥伦比亚其实系上帝创造最美丽嘅一个地方。咁我读 Q 啊，唔美丽嘅，但系如果改变咗好多嘅问题之后咧，佢本身美丽啊、宜居嘅特性咧就出到嚟啦。 系啊，同埋我觉得哥伦比亚近年咧真系几令人鼓舞嘅、哦。2016年啦，当时嘅总统咧桑托斯啦就被颁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啦，因为咧佢就同哥伦比亚革命军签订咗和平協議啦，咁、即係意味住咧，哥倫比亞嘅毒品戰爭同埋內戰咧，應該就係告一段落啦。咁、雖然之後咧，全民投票咧就係反對嘅，咁但係咧只係喺一啲細節上改啦。咁你見到呢個進程咧，基本上咧就可以令到成個哥倫比亞政治生態已經完全改變啦。所以咧，哥倫比亞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大家咁講話，喂，好多毒品問題啊，好多毒僥啦，已經唔存在噶啦。咁如果大家真係想，譬如了解一下喂佢有咩嘅搞作咧，真係可以睇下喎。除咗麥德林之外咧，其實波哥大咧近年咧都好多創意咧喺個城市嗰度出現 嘅。係啊，同埋啱啱喺六月中嘅時候，亦都一次大選啦。咁、就係有個最年輕嘅總統就上台啦。 係啊，41歲啫。 冇錯，咁又睇下嚟緊即係會唔會哥倫比亞又有啲新嘅氣象、新嘅搞作啦。咁、我哋今晚嘅建築議時間亦都差唔多啦，一連兩集同大家講完哥倫比亞嘅麥德林啦。對於一個美麗嘅城市嘅定義咧，我相信喺我哋咁多集嘅建築二入面咧，咁我諗不斷咁樣可以俾大家啲嘅腦震盪啊，咁亦都係美唔一定係個城市建築有多華麗嘅建築物，而係入面嘅人點樣可以好有心咁樣去希望令呢個城市嘅人生活得越嚟越好，咁我哋亦都可以從中了解到一個美嘅城市，亦都有好多個唔同嘅面向嘅。咁我哋下一個禮拜嘅星期一晚啊9:00建築二咧，再同大家介紹另外一個城市。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建築二主持：先露、曾卓然、馮傑，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